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长城，我想说的是，你一定要把你该做的做完，才能去做你想做的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你想做的事一般都离你比较遥远一些，然后想要做它，你就必须得有所积累。如果没有积累的话，你的想就只是空想，就是幻想，就是不切实际的。所以该做的事情还得做。人呢，在该干什么的时候就得去干什么。如果在该干、该读书的时候不读书，去干了别的，迟早呢，你这个书是要补回来的。如果呢，在该工作的时候你游手好闲，那你这个工作也得补回来。除过这些之外，我觉得好多东西都是不是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它都有自己发展的规律。如果你违背规律而行的话，肯定是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如果我说到这儿，就是有人还不信的话，那倒霉就是你活该了。 我要做的送你一句话，快找你妈妈照顾你。我不得走送你的东西，不然我恐怕你会死，把价格还我。别掉给你。那套剧情好好看下去，有知识学会好想你。那瓶香水慢慢用完，它变得你越来越垃圾，把价格还我，别丢给你。所谓的关系大概都是一种禁忌，你欠我的你还不起，所谓的分手都有同一个问题，就是 只有一件事。 请问您对艾滋病有怎样的认识和看法？ 很可怕，会传染， 健康杀手， 无法治愈， 我可能会远离它。 抵制。 因为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有限，所以很多人会选择疏远艾滋病患者。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是母婴传播、血液传播和性传播。只要我们自尊自爱，艾滋病其实并不可怕。防范艾滋病，从自尊自爱做起。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星云》系列科幻小说，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 在 KDA 的护送下，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生命、自然、人类、爱情等主题的思考。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 KDA 星云系列小说，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千钧一发之际，纳西姆将三角翼飞到金字塔之下，猛地拉高机头将它拖了起来，改变了它的飞行轨道。金字塔在三角翼的顶上刮个擦滑，纳西姆感到传来的压力越来越大，似乎要将它从天空摁入土壤碾成碎渣。他解开腰间的绑带，将三角翼的扶手向前一推，身子从5米高的空中飞坠而下，落在草原上一连翻滚了10几米。金字塔将无人操控的三角翼越压越低，最后压在了地面，生生地挤成了碎片。纳西姆忍着剧痛勉强地坐起，靠在一块石头上，才发觉自己已断了多根肋骨，几道巨大的划伤从他的后颈灌到腰部，周围多处被擦得血肉模糊。他想喊，却虚弱地发不出声，只看到远方有几个人朝他跑了过来。 纳西姆，纳西姆！ 熟悉而稚嫩的声音，带着惊奇和恐惧，后面是若干成年人在呼喊。纳西姆左眼被额角流下的鲜血覆盖，睁不开眼，充血的右眼隐约看到被压成一片残骸的三角翼处。金字塔再次漂浮起来，他鼓起全身力气抬起右臂，努力指着金字塔所在的位置，张嘴想说话，受压迫的肺触碰到折断的肋骨，一阵阵钻心的痛，他的身子不断地颤抖着。 纳西姆，纳西姆，你不要动！ 聚集在纳西姆身边的难民越来越多，望着遍体鳞伤的他无不颤抖恐惧。阿菲利卡一家人和另几个稍懂医术的难民帮他固定骨骼，清理伤口的血泥。 纳西姆，不要动，伤口的血止不住了。 阿菲利卡稚气未脱的脸上满是泪水，他按着纳西姆右腿上被尖石划出的口子，血却仍在一点点地从那双小手的指缝中渗出来。 纳西姆，听话，你不是一直让我听话吗？把手放下，我求求你，把手放下。 有人顺着纳西姆的手指方向望去， 看到了已漂浮30余米高，正准备朝这里扑过来的金字塔。 倒！ 纳西姆勉力地从带着血沫的嘴里吐着几个字，然而大人们仍在设法给他包扎伤口。阿菲利卡浑身已被他的血浸透，纳西姆的用目微微睁大，他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不顾断骨齐扎肺部的剧痛，深吸一口气将众人推开。 疼！ 金字塔肩部喷出气流，径直朝着纳西姆加速扑过来。阿菲利卡仍按着不断冒血的伤口不离开，纳西姆不得不猛地抬脚向他踹去，然后直勾勾地看着金字塔像法官的法锤一样敲落下来，而自己如一滩烂泥，只有出气没有进气。当的一声，天空中突然出现一道极亮的闪光，金属的轰鸣炸裂声在半空中传了出来，几乎要将每个人的耳膜穿破。纳西姆右边远处的草地上传来一连串的滚动声，一线灰尘从那里升起。天空中的金字塔呢？纳西姆仿佛听到了车轮的声音向他靠近，眼皮却止不住地沉重起来，浑身的伤口已多处触及动脉，失血过多，他开始神志模糊，冷得想颤抖都没有力气了。耳中的车轮声被渐渐地拉长，仿佛沉闷的机器响停在他的身边，又好像有人在说话，他甚至还感到有人在抚摸他的额头，然而那感觉只是一瞬，便迅速被麻木代替了。他的知觉渐渐如海上飘散开的碎山板，越飘越远，身子仿佛越来越轻，渐渐地飞入一个通道，他仿佛看到父亲正在通道的彼岸，正等着他回家。人群慢慢地重新聚拢到纳西姆的身边，望着一动不动的他沉默不语。右边草地远处落着被拦腰击穿已经破坏的金字塔，一个骑着摩托穿灰色斗篷的陌生人将大的可怕的黑色狙击枪向身后一背，下车单膝跪地，用戴着长制肘部的手套的右手抚了抚纳西姆冰冷的头。他已经死了。他是你们的朋友吗？陌生人问道。他的脸隐秘在灰色的兜帽下，让人看不清楚。站在母亲身边的阿菲利卡听到这里霎时晕了过去，这些难民中没有一个人回答，湿润的眼眶上睫毛无不在颤抖。把他安葬了吧。陌生人起身从斗篷下抽出一把银灰色的长刀，他把刀握在右手，竟发出红光来。他在纳西姆身边的土地上画出一个圆，又横纵斩了七八次，刀锋入地悄无声息，仿佛没有触碰到任何东西。陌生人收起刀，躬身在斩切过的地方徒手挖掘出一个坑，他将纳西姆轻轻地平放在坑中，慢慢地整了整纳西姆的衣服，又将他断掉的骨骼接上，显得体面一点，才用土填埋。难民们站在旁边呆呆地看着，不知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他们只看着陌生人完成这一切之后，又走到三角翼的残骸处，拾起一块相对平整的金属板，回到坟前，用发光的刀刻出纳西姆的名字，将金属板插入大地，当作墓碑。你们的驻地已经不安全了，南方的机器人开始向北推进，向北到罗德西亚以北去，南边将要发生严重的战事，我和我的朋友准备在罗德西亚中段发动反击，将战火拦截在南方，你们还有2天的时间，赶紧收拾东西吧。阿菲利卡醒了，看到大人们围着一个土包，土包前插着的金属板上隐隐地刻着什么。 纳西姆得救了吗？ 他问道。陌生人听到声音转身，见中年女人怀中的小女孩正在发呆，他揉了揉眼睛，手上的血便沾满了半个脸。陌生人仿佛想起了什么，顿了一下说道，赶快走吧，如果遇到其他幸存者就告诉他们往北，我还要去通知其他人，你们记得用草 把自己隐蔽起来。相信未来，非洲一定会解放的。陌生人转身骑上摩托，顺着人群自动地让出的道路而去。车轮卷起了一线尘土，又迅速消失在清晨的风中。人们聚拢在纳西姆的坟前，哽咽声响起，许久不曾散去。东方的天空上，阳光将乌云破开个洞，径直地照在纳西姆的墓碑上。高空之中，风也似乎安静下来，化作谷雨的纳西姆轻抚过每个人的额头，淡淡的，淡淡的。摘自 KJ 的日志。我们分布架设在东亚各地的110个独立电塔，不断地被机器人摧毁，又被人类夺回修复。这些承担着扰乱 AI 的电磁波交流，鼓励人类战斗下去的双重任务的核心塔上，已不知镶嵌过多少弹片，烙住了多少根焊条，染过多少心血。他们已化作纪念碑般的存在，成为反抗者们的精神支柱，给每个在黑夜里奋斗的人心底增添一份力量。东亚战争终于在溃败期进入了僵持期，人类的死伤也因而剧增，这是意料之中的。我虽然理性分析过会出现这种局面，可看到那么多再也无法睁开眼睛的人，我就开始怀疑自己僵持期是溃败期的进步这个结论。当初被迫跟随我的那些强盗，近日显然已转变成有信仰的战士。他们在无数次救人、助人、保护人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到了教育，这大概就是佛家所说的在度他人中度了自己吧。他们的眼睛在发光，这是让我欣喜的。可他们已有三分之一的人永远离开了世界。我这一年都在天上辗转，带着我的这些朋友从北往南，从东往西，支援指导各地的反抗者。僵持期的出行变得比溃败期顺利多了，教授设计的光学迷彩加装在飞行器上，更是极大地减少了我们出行的危险。这些技术，那11个先辈科学家留下的技术，如果能带到各地的反抗组织去，对这场不知要持续多久的战争会有极大的帮助吧。然而我又不禁的犹豫和担心，机器人并不是铁疙瘩，他们有发达的 AI， 有加工工厂，他们又在不断让自己的代码和机体更加先进。这些技术如果丢进了战场，自然的可能被他们获取。机器人比人类更善于学习，更善于把学习到的东西转换为实际力量，更善于运用这些实际力量。我只能确保这些技术只在我的控制之下，并不散播出去，再去帮助各地的其他人。虽然不论在哪一点上看，人类似乎都没有胜算，人类只有依靠发挥到极致的智慧和一颗不屈服的心。各地的医疗设备极度短缺，飞船上的细胞修复机根本不够用，治一个人要个把小时，这边机器开着，那边就有因为得不到救助死去的人，前线又有大量伤病员不断地送下火线，分分秒秒都是生命。我们后来便在沙漠研究所改造飞船，加装更大的货舱，生产出更多的细胞修复机投放各地，这是我们唯一能扩散的机器人掌握后也毫无用处的技术。然而它并非万能，细胞修复的代价是染色体的缩短，换句话说，这种治疗是在透支细胞的分裂次数，即人的寿命。自我苏醒后的173年，在中国隆平地区，我和我的团队遇到一个让我终身难忘的怪人，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已故多年的仲宇先生。他也是一个让常人无法理解的家伙，然而我明白他并非与众不同，只是有些经历太过刻骨铭心，因而影响了他的性格、脾气和人生态度。他是个医生，行走在乱糟糟的末世界的医生，他独自一人凭着两条腿和积累多年的隐蔽经验四处流浪，救治他遇到的一切能救治的好人，这是何等冒险的工作。 不知有多少人奉劝过他不要再冒险，留下吧。数十个聚集地的领头人都开出过极其优厚的待遇，可他的脚印依旧不停，仿佛没有任何留恋。工作间隙，他便一个人在角落里静静地发呆，偶尔从缝补多次的旧背包内找出笔记本翻阅思索。那些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的内容无不是他亲手抄录写出来的，晦涩难懂，大概是古中国的文言文，他大概是为了尽可能的精简篇幅，便于携带，才选择这种文体吧。我曾想给他制作一块能录入电子书籍的手表，他只是摇头不说话。他常穿一件帆布长外套，下摆直到膝盖，既可保暖又能防风，内穿一套白色的衬衫，很洁净，下身穿帆布的裤子。它的形状颜色杂乱，利于隐蔽，怪异的包很旧，里面有个很干净的密封灭菌盒，内装许多东西方的医疗工具，从手术刀、止血钳、剪子和缝线钩到毫针、火罐、磁疗仪、放血针。我见过他出诊，三下五除二便解决内科几乎遇到的所有问题，仅外科手术耗费时间相对较长，当然也有他无法治愈的绝症，譬如垂暮老人的灯浸油枯和巨大的疝疮。他任劳任怨，有时暂时告急，甚至连续三四天都不休息，仿佛铁打一般，而且全是义诊，20年如一日。这自然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和赞美，许多人给他送来了甜美的食物、洁净的衣服，还有年轻的姑娘要嫁给40出头的他。然而一切在他看来仿佛风吹云过，他眼中没有半点的波澜，他永远只是淡淡的拒绝一切。有时有人把东西推到了他的跟前，塞进他的包里，他也不拒绝，只是临走的时候偷偷地放回各家门口。这个总是沉默不语、看来穷困潦倒的人，宁可住在遗迹的破屋山洞中，也不去村民家住，宁愿吃自己打来的捡来的食物，也不要他人半点粮食，生活过得苦却简陋无比。我有时候想，他究竟为什么如此珍视他人的生命呢？因为善良，这是自然的，在他忘我的救死扶伤过程中已表露无遗，然而仿佛又远远不止如此。我只能称呼他为怪异，他对此不置可否，只是低着头坐在地上慢慢的调息，脸隐秘在阴影里，仿佛思索着过去什么事情。他思考的时候，如果想到了什么，便会掏出那些旧笔记本写上几句。我一连问过很多次，他才慢慢的抬头告诉我说是记录医疗的心得。隆平地区的救治工作一共进行了21天，我们消灭了附近所有的机器人，还把15000人从伤病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他用他的医术，我用我的机器。救治结束之后，我和我的团队要奔赴其他聚集地，而他也准备踏上自己的旅途。临行前，我去村北他暂住的山洞里找他，想跟这个怪家伙聊聊天。当然我没有抱希望，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开口了，这或许是他看见我和我的团队那么拼命救人的缘故吧。我们从下午一直谈到深夜，外面渐渐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湿寒之气袭人，我便输送一些热气让洞内升温。他只是看着我淌出气流的手指间，没有太惊奇，然后看看外面漆黑的雨夜娓娓道来：我出生在一座已成废墟的小县城里，父母都是难民，我们和其他人一起住在一幢废弃的医院中，院里早就没有医生了，到处都是求生的难民。我们一家在图书馆附近的草甸上生活，那些书籍变成了我童年的朋友。我15岁遇到一个打动我的女孩，她长得不算美，但很爱笑，像残酷世界的清风。她有先天性疾病，以医书中所记， 他活不过24岁。图书馆的所有资料我都查阅过，没有任何能救他的办法。从那个时候起，我便开始四处求师问药。有一次，为了让人家告诉我所谓的不传秘法，我在那家人的门口冒着被机器人和怪物袭击的危险少了半个月。后来人家心软了，就教了我，我却发现并不是能救他的医术。我四处搜集到能找的医学资料，不分国籍，不分体系，能找到的我都看了。我不知找了多少，不知找了多久，直到发现他已经发展到无法坐起身的程度，他的神经系统已经随着疾病的恶化大面积的萎缩。他最后的那段日子里，我知道他是何等的痛苦，那些出问题的神经组织不断地向大脑传输疼痛的信号，他浑身不停地发抖。然而即便这样，他见到家人见到我时仍努力地露出充满柔美的微笑。我知道他的淡淡微笑要付出多么巨大的体力和痛苦，那个时候的我却只能背着他哭。一个23岁的大男人哭得像个伤心的孩子。他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很知趣地低下头，不侵占他的精神空间。最后他还是走了，我没能留住他，这是没办法的事。幸运之后，人类已经没有发达的医疗设备。我想安慰他，哼，你可能会想笑我，如果我告诉你，他离开半年后，我已经学会如何治愈这种疾病了。这20多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后悔自己当初不够努力。我如果能够尽快的学习，看更多的医疗书籍，我如果能更拼命地吸收一切医学知识和技术，如果能抛弃一切杂事钻研医术，会不会就早点掌握治疗方法了呢？他是不是就不会走了呢？我的梦里总能出现他，他总是在安慰我，而我一直憎恨自己的无能。哼，人生难免有遗憾，何况是这个时代呢？不，遗憾都来自不懂后悔二字。火光摇曳，我们的影子在晃动，我猜测他沉静如水的心只有此刻才会震荡。我们的对话在这里中断了，直到他慢慢地抬起手指指他包里的笔记本。漫长的沉默，他大概是在安抚无法平静的内心吧。他分明是刚刚能平稳地举起手臂。你和你的朋友都是好人，这些医疗心得或许可以托付给你。他慢慢地舒了一口气，扭头冲着我，眼中充满了希冀。我紧张起来，他分明是在托付许多人的生命。我当下起身朝他鞠了一躬，要一边解读先人的文字，把它化为实践去救人，还要一边总结大量的临床经验，发展新医术。人至多只有几十年的寿命，一代人无法完成治愈所有疾病，我这个无能之人可以做到的只有这些了。不必担心，本上的记录我早已烂熟于心，忘不掉了。如果你愿意就收下，将来如果有时间也愿意，或者你有可以信赖的人，就把这个医术研究工作承接下去，为了那些身受病苦的好人。如果你不愿意，我就另找他人吧。能遇到你或许也是命中注定的，可世事浑浊，我怕以后再也遇不到你这样的人了。于是想现在找个托付，我的一生已经很失败了。不，你已经很成功了，你救了很多人，很多很多的人。我鼓励他，明知道他早就不是需要别人鼓励才会前进的人。我恭敬地收下那些发黄的笔记本，并请求让我赠予他一些新本子。他没有拒绝，这或许是他唯一接受过的赠品。 他就在我的对面，

夜晚飞行相对安全。临行前，我带着几个新本子去山洞向他告别，却发现洞内空空荡荡的，唯余一堆冷透的灰烬。我们的飞船搜寻方圆十几公里的地方，山峰不断地干扰我们的视线，直到我在向西的峡谷山道上发现穿着帆布外套、背旧包裹、微微驼背的人。我没有打扰他，只是在高空隔着舷窗向他行注目礼，直到他消失在另一座的山后。他在走一条怎样的路呢？无止境的奉献、牺牲、救人。他是单纯因为自责而这样做，还是推己及人而怜悯世人的痛苦吧？或许都是。他一刻不愿止步，不断地追逐疾病的双脚是最好的证明。这个被无法释怀的自责，被辛苦劳动和一路风尘磨损的四十出头便白发苍苍的大医之人，愿苍天保佑他，保佑这样无私的人。里夫沃克不知自己昏迷了多久，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睁不开眼，肋部钻心的痛，周身肌肉酸麻。他挣扎着坐起，有气无力地擦擦脸上的泥，恢复一下精神。四周没有熟悉的焦油与垃圾味，淡淡的咸腥顺着温柔的风进入了鼻腔。视觉恢复后，他发现自己身处海滩上，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湛蓝色的大海，沙滩绵延到身后的高坡上，几棵不知名的热带树在交界线上生长，绿叶葱茏。他竖起耳朵，隐约地听到海鸟的鸣叫，低头看自己衣衫已干，满是血渍，一只寄居蟹趴在了他的肚皮上晒太阳。这是哪儿？沃克尔抓起一把沙砍，干净而无杂质，没有一丝垃圾，柔顺细腻的沙子粘在他发白的皮肤上，仿佛能将奄奄一息的表皮细胞复活。海风温和沁心，沃克尔感到心情舒畅，不禁摊开手又躺回海滩上。他能感到自己的背包连同爆化机被海水冲走，此刻谁也联系不上。庄大月，我还活着。尽管不断被酸雨烧蚀，作为地球之肺的亚马逊丛林仍然屹立不倒，保持着那种浩瀚和神秘。这里是土著部落的天堂，外来者的地狱。为掩护大部队和难民北上撤退至古巴和委内瑞拉一带，沃克尔和十几个战友必须截断来自拉布拉达平原的机器人追杀。由于战线太长，战斗人员又少得可怜，他只得采用隐蔽战术、运动狙击战术。 KDA 守卫东段防线，沃克尔等十几人背着几十公斤的战斗装备和生存给养，在两个土著人的帮助下防卫西段。他们穿梭于密林灌木之间，忍受着潮湿、瘴气、蚊虫、毒蛇、蜘蛛、蜥蜴带来的煎熬。雨水常把他们从头到脚浇透，无论晒多久，身上都是那般十年滑腻。狙击战是心理战，不只是枪法对决，更是热的人心与冷的电路对抗。后方的撤退比预想要慢，沃克尔等人的给养不足，便依靠冷兵器谋生。在土著人的帮助下，他们几乎尝遍了这片热带雨林孕育的各种动植物。他们怕烟火引来机器人，只能生吞活剥，战斗之艰苦非同寻常。接到 KD 的撤退信号时，战斗已经持续了一周，沃克尔一行人只剩下了七个，蒙头垢面，狼狈不堪。按照预定方案，他们要乘涡轮冲浪板顺着亚马逊河的支流北上东移至大西洋撤退。然而突如其来的奈瓦多米斯米峰的地震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十多米高的大浪顺着亚马逊河道一路推进，追着沃克尔等人不放。他们早已疲惫不堪，沃克尔只是开了个小差，冲浪板便被巨浪轰起掀倒。他后来的记忆是模糊的，只是依稀记得好像有个金属潜艇将他从水中顶起，潜艇似乎飘在了海面上呈 X 形，看不清面貌的中年夫妇从里面出来， 检查躺在甲板上有气无力的他，又给他注射了什么，让他感到虚弱感稍解，然后在温暖的阳光下昏昏地睡去。莫非是潜艇送他到沙滩上的？沃克尔躺了一会儿，决定起身去碰碰运气，希望在不知是岛还是大陆的地方可以找到食物。他从高处的热带树上寻得几个未成熟的果子，咬开，皱着眉头咽下，转头望，一座矮矮的死火山在大约十几公里外。他又嚼了点灌木叶，觉得不再饥饿，便穿过杂乱的植被往山上走，以便获取四周的地形信息。地上的树枝大多糟朽，他便从一棵树上折了一根当手杖，越往出越高，绿色越稀少。死火山口直径不过十几米，积着不少雨水，竟有几条鱼在里面游来游去，神态肆意安详。沃克尔用木棍搅水，看着鱼绕着木棍转圈，一尾红色小鱼忽然跃出水面，他才想起自己来此的目的，起身四下眺望。这里显然是岛屿，遥遥地看到了辽阔无际的海面。死火山在北，南边是森林，而他是从岛的北侧上山的。他霎时产生了一种鲁滨逊般的无助感，直到他看见西南方海滩边有一座用木材石头建造起来的小镇，而且毫无战火蚕食过的痕迹。沃克尔一路向南狂奔下山，他跑到镇子边，潜伏在一棵枝叶茂密的树上，观察小镇的情况。那些房屋面朝大海，沿坡随意排布，屋与屋之间是铺着石头的街道，干净整洁，想必每日打扫。人们的衣着绝非兽皮草叶，而是正儿八经的现代纺织品，五颜六色，虽不时髦，却隐忧星陨前四五十年的样子。金属渔船停靠在海边简易的小码头旁，随着海浪起伏，几个渔民正把捕捞的海货搬下船来。沃克尔悄无声息地换了好几棵树，多角度观察，思索着这里或许是因为偏远而免受 EOW 的袭击。强盗出身的他能敏锐地感到那些人的举止和表情中没有邪念，他便鼓起勇气试探着往镇里走去。 你们好，我被海水冲到这里的，我没有恶意，可不可以给我点吃的？ 他朝一个抱着瓷瓶的女人招手，脚下却被街道上的石头绊倒，一个趔趄扑在了地上，鼻子磕出了血。女人没搞清楚什么情况，愣了一小会儿，恍然大悟地放下瓶子去上前搀扶。沃克尔自己却坐起来了，女人张嘴说话，沃克尔揉着鼻子发现她一句都听不懂。 她说的不是世界语，是当地的民族语。 沃克尔硬着头皮用世界语与她交流，这次轮到她皱着眉头，不知她在讲什么。街上的人纷纷聚拢过来，打量着沃克尔，既不惊奇也不在乎。沃克尔有种身在动物园的感觉，拍拍屁股起身。他一连问了几句，当地人也以当地语问他。巴别塔般的困境让不知所以的双方纷纷摇头，直到人群中挤出一位四十上下、衣着朴素的女性，将一个黄中带红、拳头大小的包子递给了他。 吃吧，外面是红薯粉，里面裹着咸鱼干和野菜。 啊，谢谢。 久违的世界语让沃克尔心生惊喜，他丢掉手杖，双手在裤子上擦了又擦，接过包子。沃克尔许多天没有吃过熟食了，许多年没有尝过这样的美味，他此刻感到身在天堂一般。 我叫玛雅，教师，所以懂一点你说的话。 玛雅与他攀谈起来， 说说你自己吧，外来的朋友。 沃克尔便简单地讲了自己的遭遇。 你是被洋流冲过来的，命真大，你漂了几百公里远。 玛雅指指西方， 这里是南美洲东部。 我想回去，有什么办法吗？ 沃克尔问。 没有，这里的人不愿再跟那块陆地有任何联系。几十年前，有批海民去那里贸易， 最后仅有两三个人逃回来，其他人都被机器人打死了。那边现在也很乱，不止乱，还很脏。当年的幸存者说，海边一公里都是黑的，漂浮着垃圾和油污，大地被火焰和酸雨烧灼，动植物变异，城镇化作废墟，人类变成了强盗。不过还好，你看上去不像坏人，如果是，你早就袭击我们了。真不敢想，你是从那个地狱来的。 能不能借我一些工具？我要造船。 那边有你关心的人吗？ 有我重要的朋友，还有我要做的事情。 很重要。 我找不到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我不能在这里逗留。 哦，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我想一定不是坏事。工具没问题，材料你得自己搜集。北边的森林可以伐木，注意不要在一块地方砍，要零散的采伐，这样利于森林的恢复，用多少砍多少，不要浪费。 哼，当然。 你今年多大了？ 21。 哼，蓬头垢面，跟31似的。 玛雅领着沃克到海边进行了简单的洗漱，又回家给他找了一套旧衣服让他换上。 可以来我家吃饭，如果你愿意自己解决，我们可以借你打猎和烧吹的工具。我们家现在没地方住，你只能去图书馆借宿。 岛上还有图书馆？ 哼，你别看这里只有几百户人家，该有的都有。 图书馆是座青黑石质的双层楼，300余平方米，简单的推拉门，明亮的玻璃窗，内有四根立柱，上下两层大厅以石阶相连，厅内都摆着填得满满的书架，累计80余架，桌椅都挨着窗子，读者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安静的厅内传来书写和翻动页面的声音。沃克的爷爷正赶上星云，到沃克父亲一辈时，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当强盗。沃克从小跟着父亲四处掠夺，若不是 KD 的出现，他们的强盗团伙绝不会弃恶从善，沃克也不会赞叹这种静美的小镇。第一念头就是烧杀抢掠，他忽而感到自己的审美能力提升了，进而产生一种对强盗生活的悲哀和憎恶。 我们为了活命破坏类似这种美，岂止是贪婪，简直是罪不可恕。 玛雅把沃克带到了图书馆的一个角落，书架后有张木床，床头柜上有盏鱼油灯。 待会儿我给你送被褥和工具，你接下来怎么打算的？ 造船离开。 哼，你这小伙子说话做事儿直截了当，简单直白。对了，我还没问你的名字呢。 利夫沃克。 哼，听着就是一个着急离开的人。 图书馆于日落之时闭馆，玛雅给沃克送来一些香喷喷的烤鱼干，大快朵颐的沃克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暗暗决定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报答。两个人又聊了一会儿，主要讲沃克的经历和当地的风土人情。讲着讲着，外面忽然下起雨来。 衣服！ 沃克惊呼。 别怕，这里的雨水很干净，和受一次漂洗一样。 沃克睁大眼睛不敢相信。半个小时后，大雨渐渐的停息，沃克将玛雅送到门口，发现由于空气中含水量增加，使得地平线下的阳光折射到西边天空，照亮了整个小镇。有人开窗看雨后的景色，有人踏着轻盈的步子出门，一些小朋友沿主街道跑到海边沙滩，欢歌笑语，和谐淳朴，干净整洁。沃克感到一种比雾谷还要强烈的多的温暖，不仅产生了一丝不愿离去的念头。 不能这样， 他暗暗地提醒自己。沃克向玛雅借一柄铝合金和碳纤维做成的复合弓，10几枚合金剑，一把手锯，一柄铁锤，几盒铁钉，一套木工刀，从此以打猎和海边捡贝谋生，并开始造船。他时常把一些猎物送给玛雅及帮助过他的人。

难只跟你总感动，是我太多不知道，道义是你的引导，明日来日也是你使我自豪。一声恐惧会痛入，醉过了只感到笑，狂笑着世间冷与酷。岁月无情仍愿意为你闯开新故事，情和义今天我知，是我不需一再怀疑。世上无情人在变，义气本色不太易，但我知今天到此，生死与你创造明智。我找不到绝望罢了的态度，人在危难之间你总感动，是我太多不知道，道义是你的引导，明日来日也是你使我自豪。一声可举杯同游，醉过了只感动笑，狂笑着世间冷与酷。岁月无情仍愿意为你闯开新故事，情和义今天我知，是我不需一再怀疑。世上无情人在变，义气本色不太易，但我知今天到此，生死与你创造明智。岁月无情仍愿意为你闯开新故事，情和义今天我知，是我不需一再怀疑。世上无